眼，有缘能相见，却无缘跋涉而前。你的那条线缠绕着爱恋，我的那条线牵引着思念。 我们的情缘就像胡琴的两根弦，一日不相见就像相隔了三年。你的那根弦热情又浪漫，我的那根弦深沉又缠绵。 我们的情缘啊，互定情缘，对你的情感就藏在情里面。时而近 时而慢， 互情深深胜过万语千言。 像胡琴的两根弦，一日不相见就像相隔了三年。 你的那根弦热情又浪漫，我的那根弦深沉又缠绵。 我们的情缘互情情缘，对你的情感都唱进歌里面。 情意长 歌正短， 所以我要唱啊一遍又一遍。 唱啊